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赵石原著，光合积木制作，东漫漫画，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距离那一场小型爆炸差不多过了三天，独孤月才发现这件事。因为在月球上听不到任何声音，所以直到看到那块爆炸后的废墟，独孤月才恍然大悟，他说不定会比想象中更早的死去。 唉，确实到了该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了。这里并不是为了让人长期居住而建造的，特别是这个研究区。 内纳德停下了手里的动作，抬头看了独孤月一眼，似乎有些惊讶地说道， 我说啊，你该不会以为你可以在这里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吧？ 嗯， 除了这个，往后这里应该还会出现更多的问题。就拿前几天出现的水箱水量过剩的情况来说，你以为那是闹着玩的吗？ 哼，几乎有一大半的饮用水都暴露在月球上，还不知道这些水会受到什么样的污染。 而且基地存在的问题不仅仅只有设施老化，虽然基地隔绝了一部分辐射，但是毕竟我们每天都还是暴露在强辐射之下，所以身体还不一定会受到什么样的伤害呢。 内纳德说完，独孤月罕见的没有接话。 怎么突然发现自己说不定哪天真的会死在这里，心里害怕了？ 哼，我还以为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你早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呢。你以为我放在那儿的枪只是个摆设吗？你觉得我为什么每天要带着它？ 内纳德看了看自己的枪，又看了看独孤月，独孤月还是低着头一言不发。 哎呦，我是不是说的太过了？ 你跟我来吧。 内纳德带着独孤月穿过基地，来到了一处小房间。 你之前来过这儿吗？ 没有，这是第一次。这里居然还有这种地方。 在哪儿来着？ 你在找什么？ 找到了。 内纳德在屋里摸索了一番，按下了一个按钮，顿时房间四周的墙都变成了屏幕，眼前是巨大的地球。独孤月顿时被眼前的场景震撼了。 嗯，虽然我猜到了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地方，但是看你这反应，没想到你还真是第一次来啊。 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地球上方的空间站拍摄到的所有照片都会按照时间顺序展示在这个房间里。 那站在这里就像是…… 没错，就像是站在地球面前一样。 独孤月依然沉浸在眼前震撼的画面中，过了许久才问， 这真的是实时画面吗？不是录像？ 确实是实时画面，虽然会有一些延迟。哎呀，这个房间是为了安抚长时间在这里工作的研究人员思乡之情而建造的，因为只要待在这里，心就能莫名的安定下来。 似乎是不太习惯这么感性的说话，内纳德说完后有些不自在地看了看独孤月，见独孤月并没有注意到，内纳德默默地退出了房间，让独孤月一个人静一静。独孤月看着近在眼前的地球，其实知道自己说不定真的会死之后，他确实害怕了。原本一直想自杀的独孤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从心底萌发出了某种情感，让他有了活下去的欲望，就像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一条生命之线一样。而他产生的契机是丰富的食物和水，是基地内便利的设施，还是作为人类最后一名幸存者的自豪，又或是单纯的想要活下去的本能，还有他所不知道的，在镜头另一边无数喜欢他支持他的粉丝。这些都不是，这条生命之线 是在不知不觉中，因为一些微小的事情而产生的，比如金刚鼠，比如内纳德。所以独孤月的生命之线，就是他活下去的理由，不仅微不足道，而且可能说没就没了。 又吐血了，也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一场灾难让地球陷入了黑暗，但是活下来的任何一个人类都没有放弃，只要有一线生机，他们都在坚持活下去，并且努力过得更好。虽然看不到星星，但在独孤月看不到的地方，夜晚的地球上已经亮起了点点灯光。第二天，整理好心情的独孤月依然像往常一样到地下室入口前给内纳德送饭。 虽然昨天听了你说的那些话之后，我确实有点被吓到，但是之后想想又觉得，既然我之前在这么贫瘠的月球上都能让自己好好活下来，那以后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一直很排斥到地面上的内纳德突然从地道口探出了脑袋。 你以为你是靠自己活到现在的吗？ 啊？ 这么跟你说吧，比如一个男的在路上边走边玩手机，这个男的以为自己走路是不看路也没关系，但其实是因为周围的人都避开了他，只是他不知道罢了。你之所以还活着，就是因为月球的贫瘠，这些便利的设施原本就是为了让人在贫瘠的环境下得以生存而建造的。你以为这些都是普通的建筑吗？这个系统具备了让人生存的条件，它不仅仅是家，还是给你提供生存所必需的设施、食物和水的地方。你能活到现在，并不是因为你自己做得有多好，而是因为这个基地足够完善。 我去，那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真是。 独孤月好不容易燃起了一丝希望，又被内纳德浇灭了。他蔫头蔫脑地离开了。内纳德没有告诉独孤月的是，经过观察，他发现地球上的气候状态在遭到行星碎片的撞击后，不仅没有变得恶劣，反而在明显的好转。最重要的是，地球上有人存活下来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他更加不能让人发现这个地方。他留在这里，就是为了等这个地方自行销毁，直到人们忘记它的存在。所以他没有必要给独孤月活下去的希望。 唉，虽然觉得很对不起你，但还能怎么样呢？你和我都要死在这里呗。 自从听完詹姆斯的会议决定，总部上空就一直弥漫着一股低气压。 你是说他们让我们事先准备好节目的最后一集？ 嗯。 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让我们这么做？ 你有信心把独孤月死亡的画面就这么播出去吗？ 我们不让他死不就行了吗？他们是为了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所以才提出了这么个荒唐的建议。我们一直在利用独孤月，现在知道他可能会给我们带来麻烦了，所以就要抛弃他吗？ 总部众人都对卡罗尔和詹姆斯的对话震惊不已，詹姆斯只是皱着眉头一言不发。 说话呀，你也有自己的打算吧。我知道您不可能跟他们想的一样，您肯定有自己的想法，不是吗？ 嗯，我有。 众人都用期待的眼神望向詹姆斯，只见他缓缓地起身，走到屏幕前。 看来这次，我得上电视了。 你要上电视？ 嗯，话说你还记得上次我们把一些导演叫过来编辑视频的事情吗？ 你又想找人做那种视频啊？ 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当时我们不是发现了视频是可以被传送出去的吗？ 所以呢？ 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向独孤月传送某种信息？ 什么信息？ 什么信息都行，只要能让他知道地球上还有人类存活就可以了。 我们需要一份记录现在地球上电力设备的恢复程度以及恢复范围的统计资料。 要那个做什么？ 我打算画一幅巨大的蓝图，所以我需要一张很大的纸和一支铅笔。 巨大的蓝图？ 自从知道月球上的设备开始老化后，好像开启了某个开关，基地里的设施陆陆续续都开始出现了问题。独孤月又一次来到了那片高坡上，那个他看着地球灭亡又准备作为自己埋骨之处的高坡。他如往常一样遥望着地球，突然感到地面一阵晃动。嗯？独孤月扭头一看，身旁高耸的基站正在晃动着，随后朝着独孤月倒了下来。 哦！ 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